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传闻已久的大老虎终于在昨天傍晚出笼。昨天傍晚的6点整，官方新华社发布通稿，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这是近30年以来中共首次对前政治局常委进行类似的贪腐调查。2013年的10月1号，周永康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他参加了他就读的北京石油学院的60周年的校庆。2012年的11月8号到14号，中国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根据所谓的7上8下的政治局委员的任职惯例，时年已经70岁的周永康正式退休，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仅在一个月后的2012年的12月2号，56岁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央纪委带离，成为18大之后的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有人认为，从这一刻开始，周永康横亘四川石油、政法三大板块的庞大权力网络开始被清算。随后呢，四川诸多的官商巨头纷纷落网。2013年6月23号，中央纪委宣布，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被双规。郭永祥曾经是周永康在国土资源部和四川省委期间的大秘书，北京在四川反腐行动的指向性开始越来越清晰。根据对周永康的独家报道最多的财新传媒的说法，人们真正意识到要动大老虎是从2013年8月份开始的，因为在2013年的8月4号的晚上，财新记者突然之间接到短信，吴兵8月1号晚上在西客站被抓，事后证明这个消息属实。吴兵被抓呢，意味着调查的矛头已经指向周永康的儿子周斌。那根据09年通过的刑法凶杀案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将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根据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周斌作为周永康的特定关系人，两个人如有通谋的行为，周斌受贿也直接构成周永康的贪腐。那么2013年的9月1号，中纪委又宣布正部级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而在此前的几天，中纪委还抓捕了中石油的4名高官。有人就评价和总结到，周永康呢，通过秘书党和派系布局，将他的权力跨越了四川、石油和政法。13年的10月1号，周永康出现在石油大学的校园，出席了北京石油学院60周年的校庆，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据说呢，是在当年的12月的中旬，周永康正式的失去自由，所谓的对他的围猎正式的开始了。那么还记得在今年的两会开幕式，政协的开幕式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吕新华、 回答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提问，问到什么时候会公布周永康的案子。当时的发言人吕新华以一句你懂的引得全场记者会心一笑，这也意味着周永康已经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死老虎。那有人就说，其实周永康的这则新闻，尽管呢在昨天傍晚一出炉就引发了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巨大的震荡，可是实际上这个传闻已经传闻了一年多的时间，它甚至已经不能算是新闻，只能算是旧闻了。但是呢，由周永康这个案子正式出炉所引发的关于权力的，也许是斗争，也许是各种在阴暗底下进行运作的各种的方式，已经足够吸引现在公众所有的目光。那么有人就预测，接下来的一个看点就是对于周永康的审判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会不会参照之前的薄熙来的案子，会进行公开的审判，并且是通过微博的直播来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庭审的状况。那么周永康会不会在法庭上认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那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们将会请到几位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立体的分析这样一个事件。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立凡先生，也是大陆著名的独立的历史学家，现代史的专家，来请他从这个政治的角度为我们解析。随后呢，我们还会请到在重庆打黑案中涉事的前著名律师李庄，从法律司法的角度为我们分析。那再者，我们还会请徐达内先生作为资深传媒人的身份，从媒体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次大家围观的动力和围观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式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路径吗？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来听到张立凡先生的点评。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71岁已经退休的周永康是中共改革开放35年以来被立案审查的最高级的党政官员，也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首名因为涉贪腐受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被立案审查呢，打破了中共以往行不上常委的反贪腐的所谓的潜规则。昨天官方新华社傍晚6点发布的周永康被查电讯稿全文70字，极为的简短，可是呢仍然有很多的看点。比如说这次公布周永康的时候没有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这样一个称呼，而且为什么会选在昨天傍晚6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另外在日期上，它既不是大家传闻的四中全会前夕的就近的日子，也不是北戴河会议的日子，为什么会选在昨天2014年7月29号来发布，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值得玩味的地方。我们来请教一位专家，他是大陆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来听听他的解析。张老师你好。 你好。 好，首先想请教您哈，昨天傍晚公布的新华社不足70字的通稿里面，大家非常注意的就是为什么当中没有了同志的称呼，因为这跟以往的陈锡同案、陈良宇案、薄熙来案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对，其实应该说周永康这个词已经很长时间在大陆的互联网上就已经不是敏感词了，而且应该说昨天公布的消息只是对一个旧闻的追认，而不是一则新闻了。所以大家心目中早已认为这个周永康是肯定要被拿下的。那么我想这次这个措辞来讲，事实上 含有定性的意味，就是他不是说一个被一个党内的老同志被调查的问题，而是他就是一个坏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有问题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就不称同志了。 嗯， 我想可能应该理解成这样。 是，那同样是区别于之前的所有的通报的先例哈，周案呢是把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在新闻稿当中呢是放在最前面的位子。那这样做他是不是为了强调周永康这个名字，是不是跟他之前是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 我想就是鉴于他严重违纪，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定性，然后呢再加上没有同志两个字，那么其实他就已经那个，我想可能预示的就是说他有可能被清除出党。 嗯 啊，就是至少是这样，然后可能再往后的就是对他的，如果按程序，如果对他的这个审查过程中发现他还有违法行为，那么可能就会移送法办。当然我也注意到有些人这么提，他说好像以往所讲的是调查， 对， 而这次用的是审查。 嗯， 那么这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这个现在还不太清楚。那么还有的这个猜想，当然这个就是说到底这个会，比如说定罪的话，未来定罪的话，到底是从这个经济问题来定罪，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政治上的这个各种问题。 嗯， 所以我想我比较关心的其实是后续的情况，就是到底怎么样来定罪。 嗯， 因为按常规来讲，就是自从陈希同以来，其实所进行的各种这个政治斗争的话，都是用这个反腐的名义在进行的。那么而且定罪也是用这个经济案件来定罪，这样的话呢比较便捷。那么如果说用就是清算他的政治上的问题的话，可能这个程序比较繁复，而且可能这个牵动面和对这个整个政权的影响和震动会比较大。 嗯， 所以我想有可能还会采取以往的这种就是经济定罪的方式。 嗯， 但是不排除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嗯，另外一个耐人寻味的就是这个案子发布的日期和时间，时间上呢是在昨天傍晚的6点，那日期上面呢其实比坊间传闻的四中全会的前夕要早了许多，也令很多的媒体是有猝不及防的感觉。而且呢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公布周案的当天呢是一个重要的会议的密集日，上午呢就召开了可能是有一些通气意味的党外人士工作座谈会，那么五大常委悉数出席，另外两位没有出席的呢，一位是跟澳门总商会访京代表团来进行会面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另外一位呢就是主办周案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您怎么样去解读发布的这个日期和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这个此前就是也有，就是我也有这个估计，因为昨天下午其实我也在接受采访，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布消息。 嗯， 但是这个也这个媒体也不约而同的会关注这个问题。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我认为就是各项的这个指标都已经指向这个要结果。但是选择这个时间，我觉得啊，刚才你讲的那些个就是其他的活动， 嗯， 也可能是巧合， 嗯， 但是呢，也说明那天是高层的这些要员们频繁活动的一天。那么我想可能现在这个选择这个时间公布，就像公布一个菜单一样，就是说我们下面要推出一盘新菜，一款新菜，那么现在先预告一下。 那么至于这个菜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品尝呢，可能就是四中全会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为四中全会做出一个决议预留了一个提前量，这个时间可能恰恰够。此前说四中全会可能提前召开什么也有这样的说法，但现在看呢，四中全会的日期并没有提前。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全会都是在十月份召开，所以呢我想现在就是留出一个提前量，为四中全会这个正式通过某一个决议做准备。 而且周岸这番公布啊，也没有做内部传达这些信息铺垫，而是直接公布，这跟之前二审案和驳案也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又是为什么？怎么理解？ 我想可能有一些先声夺人的味道，因为周岸拖的时间这么长，说明体制内有相当大的阻力。那么现在如果要突破这些阻力的话，那么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抢占先机。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个公布的时间呢比我预料的略略早了这么几天，因为大家好像感觉上似乎会议还正在进行时，似乎还没有结束。也可能呢就是这个抢占先机实际上就在舆论上先让其他各方无法开口了。所以我想这有可能有这样的意味。 您本身预料的是什么时候公布？ 我本身预料可能是在这个北戴河的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披露这个消息。现在看，因为现在到底说这个会议是怎么一个情况，现在我们不清楚，但是我想可能有可能或者这个会议开得很短，或者这个会议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 这种北戴河这种会议有时候不是一种非常正式的会议，但是这个决定应该是这个中共中央的一个正式的决定。所以我想这个消息的公布呢，可能让某些试图阻止这件事儿的人措手不及。那么当然联系到这个最近几天上海方面或者华东地区的一些异动，我想也可以作为一种参照系数。因为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也是同时对在海陆空对上海地区进行了钳制。 是的，那这次的一个意义哈，大家也很关心，除了很多媒体报道的彰显中共的反腐败的决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加重要或者目前公众没有意识到的价值和意义？ 那就是要看这个我觉得要看后续的发展。就是一个呢，当然昨天我们看到人民网的那篇社评好像暗示这个打虎不会就此止步，那也就是说有可能还会有继续的清算，可能还会有老虎甚至更大的老虎被抛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收网，就是把周永康这个老虎家族，应该说周永康最后一个现在被收网了，但是其他关联的家族，特别是那些站队站的不正确的家族，那么他们是不是也还会被收网？所以这个那么当然现在打破了一个刑部上前任常委的先例，但是会不会打破这个比这个前任常委更高的这种惯例，或者是对现任常委也有所追究？因为现在是一个普遍高层普遍存在贪腐的这么一个状况之下，应该说那个只要党鞭指到哪儿，可能一打一个准儿。那么但是会不会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观察的。还有就是说在这个老虎和这个武松之间啊，其实它是这样一种关系，就是你不打死老虎，老虎就会吃掉你。 然后打死一只老虎可能会震慑其他的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没有被你打死的这个情况下，其他老虎可能一起扑上来吃掉你。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打掉周永康的意味可能是一种震慑，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就是其他老虎就觉得自己安全了，那么武松也不会觉得自己安全了，可能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信任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还会有后续的这个行动出现。 嗯，两个月之内徐才厚、周永康两个案子连环两击，给未来的政局发展带来很大的想象空间，您有没有什么样的预测？ 当然我现在注意到是因为现在清理到一个最难啃的骨头当然就是军队，这个军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而且可能腐败和特权可能超过这个外界的想象。那么现在实际上最高领导人这次打虎行动他动了很多只老虎的奶酪，所以我想这个动到军队这个层面的话，这个政治风险依然是很大的，所以我想在动徐才厚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还有后续，因为现在既然动了可能就这个落其无悔，就只能是这个继续打下去，现在可能各方都没有什么退路，所以我想可能下一步一个是针对上海的这个整肃可能很快就会或者说已经开始了，这个风暴已经在这个上海登陆，另外一个可能对军队的这个反腐这种整肃也会加快进行，否则的话那个权力还不能说是稳固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解析来自大陆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那么再跟大家补充到一些细节，也是刚才张老师在连线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提到过的。首先就是这个措辞部分，因为现在对于周永康案呢，措辞上面是这样写的，对其立案审查。之前的陈锡同案呢也是对其进行审查，陈良宇是对其立案检查，薄熙来案呢是对其立案调查。那另外呢，开创了只违纪不违法的成为高模式的前河北省省委书记成为高，用的也是对其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所以呢，就可以看出来，审查、检查、调查这些用词啊，并不能作为违纪还是违法的判断的依据。刚才呢，张老师还提到了人民网昨天的这篇评论，那么这篇评论的标题叫做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在昨天傍晚6点钟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之后呢，这篇评论就随即出现在了网络上，强调从严治党没有终点，反腐不会止步，打掉周永康绝不是反腐的句号，这只是阶段性的一步，接下来谁腐败谁同样会受到严惩。文章称周永康位高权重，属于真正的大老虎，不过老虎再大，只要为非作歹触犯党纪就难逃铁笼，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纵观近年来的反腐定律，无论权力有多大，职务有多高，一旦触犯了党纪国法都会被依法查处。文章还引述了习近平强调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绝不能手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昨天深夜，这篇评论文章在人民网以及数大的门户网站上都被删除不见踪影。好，这里是三 d 化新闻，我们关注到周永康案，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呢会听到另外一位法律人，前著名律师李庄先生从司法和法律的角度再来跟我们进一步的分析，稍后见。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继续来关注周永康大案。那么现在海内外对周永康案关注的重点之一呢，就是周永康到底仅仅是涉嫌违纪而只是接受党内处分，还是在违法方面也会有更多的惩处。现在有一些的反贪专家就认为周永康很有可能就是涉嫌违法，换言之周永康很有可能会被进行刑事起诉。那么对于他可能面临的罪状，我看到有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也是内地的反贪腐专家汪玉凯，在接受本港报纸的专访时，他就这么分析。他说呢，贪腐滥用职权、滥用人这方面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周永康的这个贪腐呢，和过去的不太一样，现在是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思维。中纪委呢，不像过去查案那样一查到底，现在是违纪这块由纪委来查。如果呢，在审查违纪过程中发现还有司法的问题，会让检察院来进行侦查。那么现在他的罪状有两种可能，这是汪教授的分析。他说呢，第一个是周永康滥用权力，但是不构成犯罪，也就是呢违反党纪，但是没有违法。还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构成犯罪。但是呢，从他现在这个案件所曝光的几个外围的情况来看呢，第一种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违纪但是不违法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从外界去年底传闻周永康被调查以来，和他关系密切的在职或者退休的高官，包括四川帮的四川政协前主席李崇禧，成都前市委书记李春城，石油系的包括前国资委主任蒋金敏和政法系的公安部的前常务副部长李东升，先后都被调查。那这些是不是足以证明他有可能会要面临刑事起诉的危险？好，我们马上来请教李庄先生，他也是薄熙来案当中一个不可避免绕不开的名字，来听听他作为法律人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案件的。根据中共的惯例哈，已经捅破窗户纸了，接下来进入司法程序还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 司法程序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因为按照纪委的相关规定，一般的审查双规期间的审查应该是3个月， 嗯， 特殊疑难重大再延长一个月，应该是4个月。4个月以后如果是进入司法程序，那就也是有规定的，你比如说拘留以后1个多月转逮捕，逮捕以后侦查期限2个月， 嗯， 这都是有规定的。他这进入司法可能还得过2-3个月吧，我估计。 嗯，还得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个最高期限是4个月。 嗯，所以最晚应该是4个月之后。 普通3个月，特殊疑难最长再加1个月，4个月。 嗯，最多不会超过4个月。 对。 是，那您怎么样去分析他可能会面临的罪状？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呢，现在看到这份新华社的通稿里面只有短短不足70个字，也只是提到了违纪。那有没有可能他确认的只是违纪而不违法？有可能吗？ 可能性不大。按照以往的惯例，看看所有的高官一开始都是双规，最后转入司法， 嗯， 这都是惯例。应该会转入司法，对吧？ 嗯， 因为他的罪行比薄熙来一点也不轻，就已知的大家都人所共知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加起来比薄熙来的罪行不在一下。 嗯，现在我们从新闻媒体披露的这些报道来看哈，也就是涉及这几方面，一个贪腐，可能有滥用职权和滥用人方面的问题，这是不是将来的这个庭审也会跟审判薄熙来的时候会类似？ 我估计应该是相类似的。他的罪行如果是不涉及国家机密啊，不涉及商业机密啊，不涉及个人隐私啊，这些东西应该是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是公开审判。 我觉得应该是薄熙来的那个审判方式还算比较成功的。 嗯， 用那种方式来审周永康，我觉得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我刚才讲了，他的罪行比薄熙来也不在以下，尤其是他当公安部长和执掌中国政法委的这个期间，这十多年对中国法治的破坏，那可以说是空前的。尤其是当中华委书记期间，中国大陆的你可以看看各个省市的，甚至省地市县区各级的政法委书记都兼任着公安局长。所以说在他执掌中国政法的期间，警察政府、警察社会这种形象是确立起来的。十八大以后逐渐的削弱了嘛，取消了这个政法委的这个常委的这个资格，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嗯， 当然在取消之前，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在他执掌政法的这十多年，中国大量的冤假错案，包括重庆，包括重庆的黑党，它都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嗯， 而且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嗯，那现在 各地层出不穷的这些冤假错案，包括重庆的这些冤假错案，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他拍板的， 嗯， 都是他决定。在重庆的问题上，他和薄熙来是一唱一和的， 嗯， 所以说他的这个罪行可不简单单就是贪腐的问题，更深的层面的问题远远高出所谓的贪腐。 嗯，是。那现在很多的这个社评都是往很正面的方向去评论了，比如说它是彰显了当局对于反腐败的决心，这样一桩大案子它真的是能够推动反腐败的进展吗？ 你可以看啊，从中国建国以来，除了林彪和四人帮，从76年四人帮的以后吧，这是最大的最高的一个级别的一个贪腐案例的最高级别的一个落马的官员。 嗯， 从这一点上看，起码是对省部级、省副国级，甚至是因为他可能他比副国级还要高，应该是正国级了。那对这个各级干部都是一个警醒吧。 嗯， 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是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的。 嗯， 当然各种不同版本的解读，站在立场啊、角度啊、出发点看这个案例，可能得出不同的这个解读。但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法律人，从就个案谈个案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对法治建设有意义的。当然这个意义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 嗯， 肯定是有进步的意义，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嗯， 但是这个进步的意义到底是多大，是不是能够直接推动或者导致司法改革的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应该是看好的。从反腐败角度来看，从司法改革的角度上来看，都应该是有进步意义。 好，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前著名律师李庄先生在北京的点评。那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从媒体的角度，确实作为媒体人来说呢，可以说这一年多的时间都在等着传闻已久的所谓的大老虎案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坐实。而又在所谓的世界老虎日，也就是7月29号的这天公布周案， 就像是一个刻意而为之的恶作剧。那昨天在微博上、微信上也是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对这个日子进行恶搞。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看到这样的消息发布出来，很有点猝不及防的意思，因为之前都传闻说呢，会等到十月份的四中全会的前夕来公布。但是呢，又非常神奇的是，昨天在发布前的半个钟头的左右，有朋友在微信上面就传出来，半个小时之后将会有重大消息，大老虎将会出笼。那么到了昨天六点钟以后，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已经是开始释放积蓄已久的力量和所有的好奇心。那么在井喷式的媒体报道当中呢，非常亮眼的表现的当属财新传媒，因为他们精心筹备了大半年之久的60000字的立体报道迅即放出。听说呢，流量真的是蜂拥而至，几乎导致财新网的服务器瘫痪哈。那更多的媒体人昨天呢，也是处在一个加班加点的状态。我们等一会儿就来连线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徐达内.com的出品人徐达内先生，让他从这个媒体的角度，从舆论发酵的角度，来带给我们更多的综述和点评。三立化新闻，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马上为您连线著名的自媒体人，同时也是徐达内.com 的出品人徐达内先生，让我们听他从媒体和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次周永康大案。徐先生你好。 你好。 媒体扎记现在完成的怎么样？最新一期 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吧。 看到这次舆论的发酵哈，跟薄熙来案相比有没有一些新的特点？ 跟薄熙来案还是有一些，一个是因为整个的传播形态发生一些变化，微博、微信，主要是微信嘛，那个起来的速度比2年前更大、更快了。所以传播消息会更快一些，这是从传播形态上来讲。那么另外一个跟最大的不同，当然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跟薄熙来那个还不太一样，薄熙来那个事情。以小道消息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比较短的，较之周永康这一次，周永康这个如果说严格说起来已经快有2年的这么一个酝酿了， 对， 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全中国人全民皆知的一个秘密，不是秘密的秘密的一个状态。 您撰写相关的文章的时候，有哪些媒体或者媒体人的评论您觉得是表现非常突出和亮眼的？ 一个其实在这个出来以后，因为新华社总共才70来个字嘛，那么出来以后你可以看，第一个大家对这70几个字里面的一些措辞进行了很多分析，包括罗昌平啊，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人，甚至也包括人民网自己也出了一个解读，讲到同志这个词的消失，包括一些具体的用词的区别。那我想目前为止只能从我这77个字来去解读它，这在这里面去找做文章了。那当然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或者说昨天晚上最大的赢家，或者说最值得去致敬的一个媒体，当然是财新传媒了。 没错。 那么他的60000字的这么一个文章，我还看到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他里面一个负责的叫高玉，他的太太写了一段话，就回忆了昨天晚上以后他丈夫的一个激动的心情。他当时去接他女儿，然后他就跟他女儿说，你不要管我了，这个事情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为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半年的工作，终于到了可以可见天日的这一步，那非常激动。那我觉得他这个激动也是应该的，因为这其实是不仅是财新，包括全中国的媒体，我想很多都已经知道，很多都做了大量的准备。你可以看消息一出来，六点钟消息一出来，那个速度就全过去的存货全拿出来了。包括澎湃也是。那当然财新传媒这60000字可以说是我想可以说是建立了一个中国新闻业 到目前为止很可能难以企及的一个标杆。 嗯， 啊，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尊敬的一件事情。 嗯，您关于财新传媒的这个报道，知悉的程度有多少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表面上他是说筹备了大半年，字数上是达到60000字，那可能中间也会经历我们外界难以想象的一些阻力，会不会？ 根据我的一些侧面了解呢，当然这个事情其实，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说财新它拥有一些特殊的管道哈，那我觉得不管这些特殊管道是不是存在，不管是就是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背景，但是它的从文本，包括它的准备充分程度，我觉得都是值我刚才说值得去尊敬的。那么在这过程中，其实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碰到的一些困难，这个困难其实也来自于对尺度的一个判断，也来自于具体的采访的困难。那我想这些都可以说是不能够以一句特权来涵盖的一个东西。那在这个稿件的过程中，我之前也有一些侧面的了解嘛，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一个方面，这方面有底蕴啊，这个底蕴我今天也说可能像澎湃当然是后起之秀了，可能还一时还真的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第二个是对整个的这个东西的一个把握啊，你看它分的6篇里面其实是条理是比较清楚的啊，包括对整个的这个他用了一个词，像一个胸有成竹的一个这个棋手在操控了整个棋局，怎么样释放消息，怎么样让这个可以说是全民围猎啊，像剥洋葱一样一点点去释放它刺激的气味。我觉得像这些描述都是很精准的，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作吧。 如果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哈，因为我昨天也是跟几位听众聊了一下，大家有这么一个观感，就是说呢，周永康这案子因为确实酝酿期非常长，而且呢，因为之前有过薄熙来案子作为比较，反倒是担心公众会有一种审美疲劳的感觉，甚至有这样一种错觉，那太庙堂之高了，跟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除了猎奇之外，那如果是从舆论现在发表评论的这些角度来看，能不能觉察出一些这样的倾向？ 对，是有这个说是神虎疲劳也好，或者说是有一点等待太久以后有点意兴阑珊也好啊，是有这样的情绪。但是你毕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对吧？我们如果说起来，以这个公开的方式，以这样一种即将要进入司法程序的方法去处罚、去审判的这么一个官员来讲，那是自可以说是零标之后是没有过的，四人帮之后是没有过的。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它还是有极高刺激度，所以虽然是疲劳，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刷屏的现象，你还是会看到我看到有一个人很有趣，他在微博上他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反复的打周永康3个字，他说我终于可以把这个字给打出来了，140字他全干这件事情了。那我想这种情绪还是比较激烈的。当然因为现在为止我们也知道这个新华社70几个字的通报不能够涵盖过去所有的小道消息。那我刚才也说了，财新传媒都写了60000字，对吧？从77个字变成60000字。那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对过去的很多小道消息其实大家还是在讨论的，因为这个你说包括薄熙来，包括过去这一年半中那么多人，那么多就是我们说过去一年半里绝大多数中国头条新闻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他。那所以你会去看，就是说还是会有非常多的讨论。那我觉得这种讨论可以指向几个方面啊，指向他对比如说维稳模式，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回头再看维稳模式是在这个周永康在中央政法委书记任上啊可能比较推行的比较多一个维稳模式的一个反思，那也包括对一些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谣言的舆论的反思，我觉得都是值得去关注的。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那很多人其实也看到，就是说你看在释放中共中央在释放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是先释放了我要去做四中全会了，我要开四中全会了，我要搞依法治国。那其实你回头再来看之前的这个徐才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的中央政治局的通报也是先说我要做户籍改革了，要做财税改革了，最后在当中再讲到一句我研究了这个徐才厚的事宜。那其实这样我今天也说，这其实是一个可能教科书里都不可能再经典的议程设置的案例。就是他希望你能够超越这一件事情，或者说是不管甚至是包括之前为什么酝酿那么久，都是希望让你可以就是相对于一个 比较可能比较特殊的方式或者是比较漫长的方式来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他希望你去关注依法治国的问题， 嗯， 他希望你去关注户籍改革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像你刚刚所讲的可能对老百姓来说更重要更有切身利益，比如说今天宣布那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取消的问题， 嗯， 这个可能对老百姓说你刚刚说庙堂之高这个才是跟我切身利益有关系的， 嗯， 那事实上他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也可以说是软处理也可以说是一种议程设置来避免它的极大的冲击。 是，好，非常谢谢徐先生今天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好，拜拜， 感谢。好，那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们分别从法律政治和媒体的角度来全面的解析仅仅是70个字的新华社通稿。今天明报的社评呢就讲到周永康落马，他对于中共官场的震撼起码呢是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那首先就是历来的中共官场就有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刑部上常委只要是晋升了政治局常委就等于有了免死金牌，即使你涉及的经济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可以全身而退，不会被追究。所以呢中共建政65年以来并没有政治局常委因为贪腐被审查以致法办，那么周永康的案件呢，可以说是开创了先河，说明无论职位有多高，都不会成为一个人的保护伞。那第二点呢，就是周永康退下来之后被审查，即是说呢，已经退休的一众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只要他们曾经有过贪腐之事，以往认为可以安寝的想法，因为周永康案而起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已经有先例，如果中纪委要办，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可能遇到的阻挠都会大大的减少，就看你愿不愿意办而已。由此观之，曾经涉及贪腐情事的官员都将会如坐针毡。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希望现在的反贪腐的气象不仅仅是一场运动，更关键的是相应的制度建设有没有一些重大的进步和发展。好，我们相信这样一起大案从昨天开始仅仅是拉开了帷幕，接下来又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三立化新闻会为您持续紧密的关注。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再见。